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感觉很酷 So you will like it、yeah、唱了一路越来越毒上海雨天马路来变个魔术时间瞬间停住只留下你陪我逃出Yeah, 风暴来临之前越危险越新鲜潜入我的也就是理念、yeah. Baby you clean up just fine I love it when you dress to the night 我带你去上新的未来 Now girl you know that Let's go Found a tune 陪我迷路 Sure you would like it Yeah 一起倒数糊里糊涂大步敲出地图一犹豫眨眼就错过了火焰可惜的心情很讨厌我不同的一天都过成了今天夜夜笙歌也就几理念 带来的地烽火 Earth Wind and Fire 正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正式开启今天节目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嘟嘟嘟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 Earth Wind Fire 好像在很多的这个乐团的名字以及歌手都提到过然后我们觉得它是什么什么五行之类但是它就是组成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基本的元素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首歌曲之下我们也是在夏天的最后的尾巴稍微感受一下火热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风向的感觉、 就是、还有两天不就立秋了吗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哈 我真的是 而且刚才那个节奏会让我忘记了今天是周几 没错 就很活力活力荡漾的一个感觉 没错这个周赶快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各位带来更加之活力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们 期待周末是不是 对 各位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片花里边，即将要过来打卡扫楼的就是飞儿乐团。 嗯， 我们也是 Listen to One 这样的一个特别企划，有过一段时间的提前预热了。飞儿乐团明天正式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会带着这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包括过去的歌曲，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过去，现在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新歌又有着怎么样的一些钻石之心嘛，钻石的四 C 品质。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有福利送出。 嗯， 对，明天我们会送出签名 CD。各位具体的参与方式也可以在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去寻找一些线索，然后明天更别说打卡的这一天了，大家就可以从早上先试试自己的手气哈，全天你都有机会来获得。 是，而且到直播间以后不但要听歌聊天，我们还会考一些互相的这个 默 契题。 对， 哎，让他们现场聊一聊玩一玩哈。 哎，如果你也想有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情况的了解，你也可以提前先把问题发过来，是不是 就在中午有星光聊天室听听 FM。 没错，刚才提到说 Earth, Wind & Fire，其实很早之前有一支乐队带着一点小放客，他们就叫做 Earth, Wind & Fire。 这首歌曲绝对熟，叫做 September。全曲如果听下来最容易识别的 Do you remember， 你是不是记得啊？ 我是这个旋律 啊，都可以。这样的一首歌曾经也出现过一个特别热门的广告当中，然后在差不多零几年的时候吧，很多人在广告曲当中识别出来这一首歌曲，不断在收听。后来发现说这歌还其实挺老的，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一首歌曲了。在录音的质量上来说，其实你会分不太清所有的这些声部好像都是粘在一起的，但是却总能给你带来一种很这个弹跳跟快乐的感觉，因为里面的一些小放客，然后以及比较放肆的演唱的方式哈，不需要歌词， 词后面一起扒一下就好了。我也希望各位在准备迎接周末的时候，也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更加之小放松的，甚至带着一点小放肆的心情， 甚至带一些小期待的心情，因为 September 感觉都非常的秋高气爽，马上秋天要到了哈。 然后 September 的时候，我们给各位来放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好，那样的一首歌曲啊。 OK， 哎，好。 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设置一个话题哈，叫做为了省钱有多拼，过日子如何精打细算， 就是不那么放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活哈。 对，已经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中午有新闻聊天室留言了哈，心里话就说了、一分钱掰开了花， 一 分 钱 还要 现在你还找得着吗？ 可不 是不是啊， 一毛钱都掰不开， 掰开了以后破坏什么货币 纸币 是不不不这个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原来也许会有一些大手大脚，然后不去计算， 是啊， 慢慢的后来发现说，很多时候计算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对，要对比 的快乐， 没错。而且原来在购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可能在家里边附近也就那么一个商场，五金店什么之类。后来尤其是随着这个网络发达了以后，有了网上购物，我们可能在进行所有的这些商品购买的时候，有了更多比价的可能性，当然繁琐的程度也就逐步升高了，慢慢在里面就学会了一点什么货比三家、四家、十家，哎，其实这也是慢慢我们去学会精打细算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其实钱可以越花越少的、这就是快乐的源泉。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放肆要收敛一些，对不对？这边就听到了一首歌 New Boy， 房东的猫的翻唱跟演绎， 这是个现场版本哈。 对，之前我们这个朴树的就不用说了哈，还有盘尼西林和其他人的，他们演绎的更加放肆一些。好，如果收敛是什么感觉，感受一下。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生活甜得像糖，全新一把。 广东的猫这一首 New Boy， 嗯， 在跟原来朴树的比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两种不同学校不同的人设。 嗯， 朴树那个特别像，可能也是我对于他的外形有印象太深了，他特像一个理工科生。 嗯， 每天其实也懒得刮胡子、打理头发之类的， 但还是很帅啊。 对，在唱的时候呢，很有自己内心的一些小逻辑、小心思啊。 嗯嗯、 并且里面还经常提到一些电子设备。刚才提到 Windows 98， 对，奔腾 电脑，这就十多年前的这个记忆了。 哎， 对，而且刚才我要解释一下，好像我说错了哈，这是房东的猫自己的录音室版本，因为房东的猫和陈清飞有一个现场版本哈， 是、 后来自己又补录了一下、 嗯， 所以这里面没有那个出现那个抢拍那个小小的失误。 嗯，抢拍其实也是现场的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对， 是不是？也更能体现出来房东的猫他们声音跟我们透露出来的一种小稚嫩， 非常真实。 就像刚才他们自己的演唱这一个版本，你听着就特别像是，你感觉都不是大学生。特别像是高中生在那种非常轻松的校园里面， 在 KTV 是吧、嗯、 对，给你带来这种柔和的感觉哈。所以一首歌真的不同人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跟心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呢，来自于萧煌奇，然后他也是诚邀阿林黄玲玲来跟他进行的合作。这一首歌曲是2019年的一首歌了，《迷路在云端》，歌曲当中讲出来感情各种的纠结，就特别像英文当中有一个说法 Up in the air， 悬而未决的感觉。 错过太远才怀念那时的平淡，熟悉不过的习惯，简单却最疗愈的晚餐，朴素却带着爱的早安，怎么当时会觉得无感。 自尊是一种孤单，明明寂寞在扩散，不敢卑微要答案， 那不安不满发动冷战，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散，幸福就成了到不了的对岸。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 迷路在云端，所谓的挫败，不是幽默的痛苦绑架你的罪恶感， 是拥抱彼此的独特还有平凡，放弃梦幻。 中心酸，思念伪装成释然，平静被眼泪背叛， 看纯真的人不懂转弯，看掏心的人困在浅滩，浪潮都退了空流，往事泛滥，一路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 迷路在云端， 在云端才懂所谓的不是有我的痛苦绑架你的罪恶感，是拥抱彼此的独特还有平凡，放弃梦幻。 迷路在云端， 世界有多宽，真爱就多难，感情不应该盘算，并不是换到任何港湾都会有既爱又懂的伴为我打算。 感情当中不应该太多的盘算跟打算哈、跟计算，但是在生活当中自己日子过起来还是要精打细算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各位来聊一聊自己平时过生活学会了哪些精打细算的方法哈。 这边看到各式各样的答案哈，我这边看到大表哥说算什么算，会花钱才会赚，哎，是有这句话， 有是 能赚能花是吧？ 对 对，但还有说我从来不算，小猪毛毛。然后我们的 Hello August 就说：“小猪，我们交个朋友吧。” 家里明显有矿，是不是？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这个其实昨天我们就已经背上了。 是，而且下周他即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卡做客。 叮叮叮， 他就是 苏运宁。哎，我们特别想让他现场把一些特别抒情的歌曲，如果能改编到国风。 让他试一试 这种唱腔，哎，你听着多带劲儿哈！ 讨厌他。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游戏的主题曲，九九八十一，指的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了哈。 龙沙河土断，路难通，福临山中守前锋。林上七星凝黄风，七星不照不月动，千年白骨化阴风。绿儿黄铜天意为红，紫金葫芦二道通，九尾老虎盖亚龙。白虹吹。雪浪几时飞，死鬼难归，我会轮回，月马一江水，前世莫追。紫色聚宝箱，春风渡不染洛阳，玉面舞遮兰香，七绝崖上暗伏赤色大蟒过西凉，女儿过鸳鸯罗帐，雨伞到东发香，火云扬明枪一当暗箭南方，是反恶啃着我的脆弱，凭一己发香火，诸葛气魄扬，你是我本色，万里恶对挂了我的说，又何须旁人来嚼口舌。街上醉眼放落沙，碧波淌内结青烟，招来九头的驸马，乌云紧半抱十里抓，城北黄石到顶巴，白毛小树头菊花，思想未敢金笔发，销魂去后三股茶，一朝民歌美人花，柳儿唤醒暖边真假，一出炮袖高彩弹，红衣吹九城四云飞，九回回回一回横回翻，台下灯对天明难为，一九走白鹿，十三娘金丝穿服，五袍军生发雨，庙前拉炉子冲，黄梅老祖将云覆，故知公对叹师傅，还未能地点住金兵赴月战，红尘浮皮寒暑中笔着嘲笑着我的探戈，藏杯酒又闪着，谁却敢说自己放肆，对我羞怪我这半生痴情洒脱，或一遭风流看木桥，但愿保佑世间真解脱。是千寻我充当了我的轮廓，总深入尘埃底，雷雨打作我越放声而歌，方寸中方寸绝不能定夺，七十二般胆魄，这次我决意不闪躲，十三如来佛接吻着我的执着，当年我要吃可闹得痛快，并未想过太多，装醉的那捏了我的夜果，可万心不服说不死过，几点大声地上听着那传说，忘却了我的寂寞，英雄你不看得，何必叫我混沌土匪口沫，这人间毕竟我真正走过，一出瓶九百过九千座，宁云渡城正过，但我有九九八十一种不舍。 八方九七四城市喜欢听啊 FM 97.4。 嘿，你看这家打车呢，五折起。 是大前年的样子，不五折谁买？ 哎，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傅建颖带来的一首《孔雀鱼》。 傅建颖的声音没有特别多的辨识度，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已经抓住我了， 嗯， 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还问，哎，这有 键盘哈， 孔雀鱼这个鱼吗？ 是， 对， 我们家还养过 哦。 哎，对，真的就是像他说的，孔雀鱼其实还挺好养的， 嗯， 也很漂亮，一堆小鱼在一起，它什么颜色都有，你看这是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就会带着泛着这眼蓝色，但是可能灯光不足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黑色，但是同时还有小一点的孔雀鱼， 嗯， 可能也就一个小指指甲盖先开始这么大，然后慢慢可能长到小指关节这么大，然后它就在缸里面好多彩色，它身上泛出光，有白色、绿色、银色之类的，总之就很漂亮， 会泛出别的颜色， 对，没错， 真好看。 然后它基本上扔在缸里面，我目前在缸里养的大型的鱼也不会把它们当鱼食鱼饵， 是吗？ 可能因为太鲜， 试一下拿一个小小的鱼缸先养起来试试看， 对， 挺好看的，反正 像鱼一样这样自由的游荡，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嗯， 对。然后主要也是有人会给你定时的投食啊、喂食啊之类的。但是呢，当别人喂你的是鱼饵的时候，好像就要小心了哈。来，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廖俊涛，同样跟鱼有关，叫做《鱼饵》。 听到吉他的 riff， 它一个循环不断的在走，而且带上电气化的声音以后，不断的快节奏的循环起来，它有给你一种很魔幻的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吉他的音色是重点， 嗯， 其实比他唱的还要就抢眼一些，抢耳一些， 没错。 对，所以我昨天那个蒋红印在对面也说，说为了一首歌里面的那个吉他的音色，他可以调整两到三个月。 我就想特联想到蒋红印， 嗯， 对，在选了这一首歌的时候，一方面是就着之前的鱼，然后另外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跟蒋红印他最后找那一个电气化一点的吉他的音色是一样的， 嗯， 他会给你一种夜晚跟迷幻的感觉， 嗯， 搭配不同的歌词带来的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是水流、秘境、夜晚跟太空，就这种幻想， 嗯， 然后同时这一首歌，因为讲到鱼跟鱼饵的时候，就在我幻想当中、画面当中，就好像说夜晚你把家里的灯全关了，就有一个鱼缸， 打开那个鱼缸的灯， 没错，哎，里面有很多孔雀鱼在那儿游哈，你觉得很幸福，于是你抛下鱼饵想把它吸引过来， 嗯， 哎，然后吸引过来以后就变成，这是他这个比喻的是感情生活当中嘛，对不对？ 嗯， 鱼饵来吸引对方这一个特别漂亮、特别幸福的鱼， 嗯， 然后结果到最后你发现说过起日子来还是要精打细算。这一圈绕的， 我看看大家是如何回应你的哈。 对对对， 看到天马行空就说了，不追风不跟风哈，自己吃好喝好玩好而已。 没错， 嗯， 哎，我刚才见到一个，这简直就是最会过日子的，说，嗯，燕林了， 嗯， 旅行错峰， 哦， 买打折机票， 嗯， 提前订票订酒店， 对， 外出吃饭聚餐用各种平台的优惠券， 哎，很会 买套餐。 对， 哎，这个绝对是省钱的， 把这四句话要记住哈， 我觉得就可以把它打下来贴在墙上。 对，所以生如夏花 背诵一遍， 生如夏花你看看人家，他说生如夏花说，我老妈年轻时候就月光族，我现在也是， 这个叫 他就这是一种传承， 老猫房上睡。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开玩笑。对，哎，是一种生活状态了，对不 对， 对，更洒脱更潇洒一些， 嗯， 也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更加之洒脱的张强，现在整个的音乐曲风也变了，会更加柔情一些了， 最近好像还发新歌了哈， 就是这一首咯， 嗯， 秋天的玫瑰，应时应景。 是谁在我的窗前静静地放下了一只玫瑰，是你这一支玫瑰说明了什么，你在想我吗，还是在留恋昨天的日子，如果是抱歉的心情，我想我很愿意接受，如果是想念的心情，我想我早已有体会，从每个冬天到夏天，从每个人生到日落，说不清的感觉在我的思绪在乱飞，我怎么能把你的所有啊所有我的干干净净， 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还是更期待张强把复古就是 disco 一路走到底，不要转变自己的曲风。 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刚才你所描绘的那个景象，就是把灯都关了，然后看小鱼儿游来游去，有点霓虹灯，然后这个孔雀鱼它还身上泛着淡淡的彩色的那个感觉 啊，有一种我觉得，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可能这个彩色虽然安静，但是好像显得更艳丽一些哈。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好像有一首歌特别的热门，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时候，你都会想到特别艳丽的一个人设，高质量人类啊。来，这样的一个配乐呢，我们把它如果完整去听的话，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etty Lavetti I Can't Stop。 人听了就停不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 Betty Lavetti， 小词 I Can't Stop。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我们这一次的 Listen to One Band 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就会出现在中国有星光的直播间了。 哦、对，真精确来算就是24小时。 是的啊，这个我们这边呢，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他们新的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歌曲《Someday》。 曙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 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却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 去打动的人有很多，其中也包括他们的主唱 莉迪亚她自己哈，她想借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要大家都相信终会有一天会有自信的值得的去爱人与被爱。据说她刚得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就一反常态的大哭了一场，所以明天我们打算拿这个问题来问一下， 他到底想到了什么？ 是 为什么会突然一下被这首歌如此的打动？ 是不是在他们那个成员三人之中，他是最容易有情绪、泪点低的？ 没错，就表面上来看，是不是阿沁最不容易哭啊之类的？这些我们都留在明天来一点一点揭晓。 好， 当然，飞儿乐团每天我们带来都是 double shot， 有新有过去的经典。这边听到的一首歌《雨樱花》，同样来自于飞儿乐团。

摇滚听多了以后，你也能听到里面熟悉的风风风风咔风风风风这样的一个节奏哈，来自于橘子海，没错。 嗯， 这首歌叫做《夏日漱石》。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只知道夏目漱石。 对， 但是他专门就怕大家读不懂，所以于是这首歌他名字还翻译了一个英文版本， 有个括号里面叫 Summer Cozy Rock， 对，夏日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摇滚啊。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带来的是也是充满了一点点小小的迷幻，但是呢在吉他的这种失真的音效当中，又好像能够听到海浪不断拍来的一种夏日海边风情。 对， 名字又叫做橘子海，就觉得好像自成一体哈， 一年四季皆宜的一个名字，橘子海。在夏天听特别觉得应时应景，在冬天听秋天听你觉得哎呀我特别向往， 是的， 夏天沙滩太阳， 对，没错。尤其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去的话，沙滩边上还有海鲜，快到吃海鲜最丰美的时候了哈！来，我们继续听到也是充满了海浪声。这有一次在海边的现场了 ，Rosé Blackpink 团员当中的一位，他的歌曲《Gone》，海边现场听起来是有不一样的夏日风情的。 Just wanna be the one, but to you we're already done. Tell me why'd you have to hit and run me? Now I'm all alone crying ugly. You broke my heart just for fun. Took my love and just left me numb. Now it's 8 in the morning, 8 in the morning. Now the story that's sad and true, I can feel the pain, can you?You had to be the one to let me down, to call me blue. Hate to see you with someone new. I'll put a curse on her and you. Ain't no looking back now, you're dead and gone. My love is gone too. Oh, my love is gone, gone. Oh, my love is gone, gone, gone, gone.All my love is gone, gone. All my love is gone. Now you're dead and gone. All my love is gone, and the haters grown standing all alone. And I'm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but I can't feel nothing.My bags and go up. This don't feel like home. Too much on this whole rainbow. I feel so used.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I refuse.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But see, you were already done. Tell me why'd you have to hit and run me now? All alone crying ugly. You broke my heart just for fun. Tell my love and just left me numb. Now it's 8 in the morning, 8 in the morning. Now the story that's sad and true, I can feel the pain in you. You had to be the one to let me down, to call me blue. Hate to see you with someone new. I'll put a curse on her and you. Ain't no looking back now, you're dead and gone. My love is goneTo. All my love is gone, gone. All my love is gone, gone, gone, gone. All my love is gone, gone. All my love is gone. Now you're dead and gone. 平时我们的现场可能也就放一部分，放一半。 今天全放完整，因为它确实也很像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关键有海浪声。刚才王伟已经说了，这是个 live 的版本。我说这个海浪声难道也是现场收音的那个效果吗？太真实了。 对，我们刚才又把那个视频看了一遍。 对， 你幻想一下，在一片沙滩上，但是到了晚上，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对， 可能在海边吹着海风，还是有一点冷的。所有人都穿上了这种稍微温暖一点的抓绒的长外套，

想在海边听 Rosé， 还想在海边听李荣浩，还 想 在海边听小鬼。 对，谁都可以。哎，小鬼适合在海边的时候白天听。 嗯， 对，然后可能这个浪更激烈的时候， 是， 对，然后到对傍晚的时候也 OK。 对， 然后在这个自己唱到特别激烈时，后面一定要一个大海浪拍过来。 嗯， 然后再下去的时候，看他浑身挂着海带啊、螃蟹啊， 穿着红衣服，你知道吗？主要是 好， 好，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哈，这个关于省钱的一些想法，精打细算的一些方式哈。 这边我看到有5155这位用户说，节约每一个铜板用来旅行， 特别棒。 嗯，他有他的消费的点， 他有一个未来的目标。 嗯， 对，成为了他的一个动力。 是 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精打细算不代表不能享受生活， 嗯， 该旅游旅游，该购物购物，我觉得是就相当于自己把你的花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对，我看到红果说，货比三家不囤货，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也是一句老话。 没错。 嗯， 这个算计啊，计算或者就是这些记账， 嗯， 以及理财，我们不是说什么各种理财产品啊， 嗯， 但是就是很多，我原来跟朋友聊过，他们都提到有一个理论，说自己的月收入的多少是一直要放在这个 要存款是吧？ 对，去用来购买或者说是进行一些理财方式的运用， 嗯， 你甭管是存个定期还是什么样的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一个搭配，就这样的话会确保。是更合理的，你花也花得舒心，然后你未来可能在有一些保障的时候也能及时的运用到哈。 嗯，还有一种女生喜欢记账，我看到这边用户8216就说了，一定要坚持记账，当然还可以用一些打折券哈。 对， 你的钱每一笔花在哪里，你回过头来看看，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再省一省。 是的，没错，嗯，哈，有的时候就怕回头看。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说自己每一个买卖做的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划算。记账就是给你一个证据留存， 嗯， 好吧。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最近新上线的一首新的单曲，来自于 Millet， 这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歌手，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Days， 很好的把钢琴电子摇滚融合到了一起，感受一下。 太棒了，刚才还在感慨说它当中的所有的细节包括节奏的切分，让别人觉得虽然是摇滚的元素，但是你没有觉得特别的烦躁，听起来 是的、在日本那边他们好像因为自己的摇滚有太多年的一些积淀跟沉淀、也是勇于在一些制作方面的创新、然后让大家听起来的时候总会带来一些新鲜感，就算人声高亮它能够很好的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跟范围，不会让人烦。然后这样的一首歌 Ordinary Days 也是日本那边最近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关于警察的一个故事的主题曲，然后大家最近也许如果你是日剧粉丝可以会看到哈。来，刚才的这个钢琴的切入，电子的融合， 哇， 瞬间就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它就像一盘菜，里面的配菜跟主菜都能够炒到让你觉得不应该去错过哈。Rudimental Assurance Lay It All On Me。 All alone as you look through the doorNothing left to see. If it hurts and you can't take no more, lay it all on me. No,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under lock and key, 'cause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And if you can't escape all your uncertainty, baby, I can show you how

久，无需再唱了，依然是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你，而最后结局却还是要离开你。你怎么来了？不是说要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来了？能不能就让时间停留在此刻？你怎么来了？应该是我多想的，你不用配合。曾说要一起的你，就算只剩我自己，也值得。我们爱听的歌，会用爱在我心中绕着，依然是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你，结局却还是要离开你。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来了？能不能就让时间停留在此刻？你怎么来了？应该是我配合，曾说要一起的你，就算只剩我自己，也值得。记住你熟悉的脸和你微笑的眼，怎么能忘了？不能细数到未来，我只能祝福你的一切。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不要再见面了？你竟然来了，能不能好好把你接受在此刻？谢谢你来了，曾经的身边有你，陪我度过那些风雨就够了。谢谢你来了。 我怎么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明天的十二点整？你怎么来了？ 没错，提前先给他们放一首。哎，你们怎么来了？ 嗯， 对，然后就看是什么样的心情了。哎，你们怎么来了？特别的开心也可以。 嗯， 到最后是哎，你怎么来了？什么意思？ 我们下午还得在呢。 没错，开玩笑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同样也是充满了问题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礼格，《为什么都是你》。 哇 耶，杨涛牌还有个耶，你知道吗？所以正常读这个歌名的口音应该是为什么都是你耶。 扣50块钱。 嘴唇像是会笑了酒精，停留的越久越让人神志不清，别离我太近会看得入迷，你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很强劲，他们像是单独成立的个体，互相攀比却没得特别各有差异，一直炫耀在霸占我的眼睛，不用刻意低调那是藏不住的魅力，就算周遭太过嘈杂还是专注于你，就算命运太过造化还是守护着你，为什么都是你怎么还是你？ Maybe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 耳边说的话你说你有点怕，害怕相聚后的离别所以放不下，你是孤傲的蔷薇少了我也会败了花，我是个流浪人也想在你心里有个家， 悄悄静静记得你的点点滴滴藏在心里，然后窗边渐渐秘密，能轰轰烈烈也能安安静静在一起，这就是我能给你。 verse two 我不太会说话，但行动会证明，不怕问题多大，都能帮你全搞定。嘴巴太笨，反应迟钝，你总是数落我不解风情，还有点愣。Hold on，这是情真，这是情深，只要你召唤，不管多远我都奋不顾身。关于你的命定我都能拿满分，想要的男友力爆棚我也会努力健身。就算周遭太过嘈杂还是专注于你，就算命运太过造化还是守护着你。为什么都是你，怎么还是你？ Maybe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yeah、以前说的话现在你不再怕，你知道不管多远我都会一直牵挂。所以可不可以和我一起放个假，去海边做个斯巴丁海浪哗啦啦。 带着这种电子的小键盘的声音， 嗯， 同样也很欢快的一首歌曲。为什么都是你耶？这样的一首歌，好，来自于黄礼哥。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的就是怎么省钱吧， 嗯， 精打细算， 省钱有多拼哈？ 是是是， 看看大家怎么的省钱。 对，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最近精打细算的一件事就是，明明家里有车， 嗯， 但是单位他不能免费停车呀，是为了省这停车的费。我果断选择大一路， 大一路不是十一路是吧？ 那看来这工作单位是离着这长安街不远啊。 嗯、 这个说一天停车费要真停单位的话，得100多块钱的， 嗯， 这确实挺贵的。 对，我这边看到小娃哥说了，他说吐槽一下自己哈，要及时行乐， 嗯、 幸福吧，嗯， 对， 那个对他就是今天有多少子儿，要花多少子儿，开心就行、嗯。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省钱的计算，就是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真的， 对，发现说就是家附近 买菜什么的很方便， 真的， 去超市 菜去那儿吃个饭、嗯、去那儿坐个公交，开车费劲停车难， 嗯， 这么一点又不值当的，走路呢确实大夏天你花的时间又长又晒， 是， 所以到最后干脆投资这么一把，自己也能骑，老人也能骑，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 不要停楼道里就行、是、对，充电小心， 没错、嗯、在外边现在基本上小区都有设计那种专门的电动车的 停 车 场，对， 来听到的是 The Night 的刘雨欣Hello， 球球。 你能看到 Twinkle Twinkle， 无穷无尽的宇宙，阳光总会在雨后。Just keep me to roll。Hello Hello， 你能看到 Twinkle Twinkle， 黑我无际的星空，总有属于我的星球。Just keep me go， 未知的世界正在向我招手，编织着带着声音大的节奏。徘徊的逆流，别去低头，继续 run。That song 跟着我的 feel go， 就算跌倒了困在末尾，也不让恐惧再将我拖累，追寻着那个不一样的清流，别再阴谋 for my go总跟着我的 feel go， 就算跌倒了困在末尾，也不让恐惧再将我拖累，追寻着那个不一样的清流，别再阴谋 for my goThe jingle， 总有属于我的jingle。 友球球，你会叫谁球球哈？ 我有个朋友叫球球，我觉得这首歌适合送给他。 啊、对，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其实也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了。 对， 最近好像游戏都要有一些主题曲啊，跟这些演唱，好像能够对，一方面是作为宣传，我觉得另外也是对于自己玩游戏的这个小游戏玩家的一个回馈。 嗯， 游戏玩家之间互相也会通气儿，你玩什么，我玩什么，大家见面一说哦，都喜欢玩的话，对比一下，小朋友之间我真见了。小朋友他会对比说，我们游戏都已经出了好几个主题曲了，你玩的那个游戏吗？ 哦，真的看来这个游戏的设计方还挺在乎这个用户的心理感受的。 真是，我告诉你，这是个面子的事儿啊。来，最近也是好久没有出过太多新歌了，不知道能不能让你想起熟悉的那一位 John Mayer 带来的 Shot in the Dark。 Loving like we do takes way too long to get over you and remember the line we drew. But call me over and I'm coming through. We're searching for the night together where we don't fall apart. Might be now and it might be never.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And I wonder what it all means. Strange conversation with you in my dreams.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I've loved 7 other women and they all were you. We had a roundabout romance.Miss the mark. So close your eyes now and take your chances.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Casanova, and he left you with a broken heart. Remember when it's done and over. It was only just a shot in the dark. It was only just a shot in the dark.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It's just another shot in the dark. John Mayer 一直以来，他的情歌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 嗯， 就基本上没人能抵挡得住他为你唱一首歌这样的攻势，都会小小的沉沦。你比如说 Katy Perry、Taylor Swift， 嗯哼， 所有的这些歌手好像都会曾经在青春懵懂的时候被他的音乐所打动。 所以刚才你说那句话现在仍然使用，我想听 John Mayer 在我面前弹吉他唱歌在海边， 依旧是 exactly 特别对哈。所以这样的一种幻想，大家可能在一定的场景当中都会有一个最合适的人，他的声音出现在身边。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对于一个美好的不管是休假环境、度假环境、夏日放松环境最好的一种幻想哈。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最近也是因为发了新专辑嘛，我们分享过其中名字挺长的一首，这首更长，来自于王源。 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换着法儿说土味情话。 对，我们说两遍，你背下来了吗？ 我想过和你散步中夏夜海边，这不过是我见你第一面，怎么会这种念头不断出现，不住看你的视线，怎么表现不明显，而我不过 新定义了快乐，虽然遗憾不多，但还是有一个想对你说。 特别小的小粉丝来听、他们现在已经听不出来这是王源了， 哦， 可能需要适应一下，对，变化很大，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见证着王源的一种音乐历程上的一个小小的成长，可能也要随着他的音乐变化自己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确实也是三小只里面最关注音乐本身的自己的成长的一个艺人哈。 是的， 对，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刚才还在说有个不直白的浪漫感， 是小朋友一听第一反应是这是张艺兴哥哥，不是啊，抱歉。好，这个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把节奏稍微推起来一点，好，中午的闲适时光可能要过去了，我们要继续充满能量的迎接下午的工作 OK、同时我们也充满能量的迎接明天飞儿乐团的打卡跟报道， 嗯， 大家从早间可以关注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 Listen to my band 正式即将驾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华晨妍，假装听得见 blah blah blah，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坚纯， 明儿见了， 拜 拜。听不到